歌，情人如醉翻起爱情路，像幻梦像幻想，如迷城如醉乡，情人们舞翩翩沉醉满天星光，香槟草升起的火，散芬芳。魅力是没法挡，红唇在为你张，难忘怀里叫我活色生香。 掌声，我哋嘅 band leader Mr. Dan Low。 水晶灯多璀璨，似天空万点星光，香槟酒升起的火，散芬芳。 魅力是没法挡，春在为你唱，难忘怀里叫我活色生香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。 Olly， 是 Ted Low。